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有人用刻骨铭心来表达他们对原苏联的印象，许多中国人都感言，真正对中国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是俄罗斯。流行歌坛中很多歌曲也受到俄罗斯音乐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些具有俄罗斯风情的歌曲吧。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以说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原苏联歌曲，很多中国歌唱家都曾翻唱过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就是杨洪基演唱的版本。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Если в налюби,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水面映着银色月光，一阵阵清风，一阵阵歌声，在这幽静的晚上，阵阵歌声在这幽静的晚上，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默默看着我不作声，我想开口讲，但又不敢讲，多少话留在心上。我想开口讲，但又不敢讲，多少话留在心上。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 树是俄罗斯的国树，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歌手朴树创作的歌曲《白桦林》吸收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一些元素，充满了浓浓的怀旧味道和忧伤。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不服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 俄罗斯音乐对中国人影响深远，从小就听《红梅花开》等俄罗斯民歌，《水木年华》如今也常常不自觉地使用一些俄罗斯音乐元素。接下来的歌曲送上莫斯科的黄昏，感受年轻一代对俄罗斯音乐的感受吧。 北风又吹来，空旷的大街，人们数着衣领，匆忙地走过。远处的纪念碑，有些看不清。孤单的士兵，屹立着不动。北风又吹来，冰冷的大街，人们数着衣领，匆忙地走过。白雪的红场，暮色中像梦境，远方什么也看不清。 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俄罗斯音乐成为对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过最为重要影响的外来音乐。而其实包括我国现代学作曲的学生，在学和声的时候学的教材都是俄罗斯体系，叫做斯波索宾和声学。那作为音乐来说，一个最明显的实例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无论在和声钢琴技术方面，它都明显受到非常典型的俄罗斯音乐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一代音乐人的身上。送上后弦演唱的《给安娜》，安娜正是俄罗斯女性常用的名字。 窗前的明月光，安娜在静静张望四合郊外的晚上，北方的跟北方孤单的黑土壤，看中这安娜的善良。像只墨未干，借着龙凤飘荡，散落无牌无人留香。我们另各一方，只可选择一张。不料都是谁和风，拼凑的形象。制作一点八十公，唐诗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西风在围兜中冻结，古道书马在彷徨。城东的老怀石长听见凄凉，窗前的明月光，安娜在静静张望四合郊外的晚上，北方的跟北方孤帆的黑土壤，看中这安娜的善良。文章之末未干，借着龙凤飘荡，散落无牌无人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西风在围兜中看见，古道书马在彷徨。枯的风景在伴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我摸着一匹快马，追回十年前姑娘。风轻拂过又离凉，拉我一把别任性，那空惆怅。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西风在围兜中看见，古道书马在彷徨。枯的风景在伴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我摸着一匹快马，追回十年前姑娘。风轻拂过又离凉，拉我一把别任性，那空惆怅。 位置、历史渊源等原因，哈尔滨曾是中俄音乐交流的门户， 俄罗斯音乐家在哈尔滨创办的交响乐团和音乐学校都是我国最早的。一些东北籍歌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俄罗斯音乐的理解，送上庞龙演唱的《往日时光》。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一名河畔温柔的夏夜，红梅花儿在开放。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就会发亮。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辣妹子。好了，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